在有限的人生之中啊，就是遇到一些外敌的时候可以防身，对不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要求。当然我知道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是一个很想穷就这个理论的一个男人岛，对不对？我们就会忍不住的去想要想清楚到底背后发生什么事了。可是如果我们是这种男人岛，我们也要拥抱自己的黑暗面，不能说我今天把自己淹了，对不对？不是这样子，而是说要了解到，因为张仲景他有一个帮助我们的内部逻辑，我们什么事情顺着宝来磨嘛，是不是？就从他的内部逻辑，从自己的身体感，在一面体贴自己，一面了解自己的这个过程里面，一面去慢慢消化他给我们的东西就好了，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中介的纷争啊，其实绝不是今天我说了才结束，而是你想想看啊，像我们清朝结束的时候有出现过两本本草书啊，一个是邹树的本经述证，一本是我是字都不写了，我看你们听的都写不对的，邹树的本经述证，一个是周延的本草思辨录，对不对？那这两本书都是完全放弃过去所有历代本草家累积下来的见解，而只从伤寒论的内部逻辑以及伤寒论没有的一些要位，就从孙思邈的书里面的古方去推敲他们是怎么样一回事，是不是？就是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他有心做，一定都可以做到，而且他的本草学说是很极之精致的，是不是？所以我就说，这个五五六六纵使不合没有关系。我常说，中医就是一个由五角形构成的正十二面体啊。这个话，那像昨天秉忠呢，就特别问啊，曲哥说，那请问啊，像这个，如果因为我教学的时候，我当年在助教的时候，是常常引用邹树跟周延这两位最后的本草家的论点的，那所以我的助教就很能够看得出来，哎呦，这个我们这同一味药啊，在经络里面登场，它扮演的那个角色，呈现出来那个现象，跟那个十方世界，我们现在一般看用的这个本草学所展现出来药性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当然我自己里面就是说，你撒一把墨在那个十二面体上面的时候，有经方看的是上面那个棱角的那个切线上面的墨汁，然后呢泼在面上的那些墨汁是十方看到的这本草的药性。但是秉忠昨天问徐哥的时候，徐哥回答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比我说的更漂亮，更容易理解啊。徐哥怎么说的呀？我的茶呢？我忘在那个休息室了。不用了，你回答，你告诉同学徐哥怎么说的。 啊， 我不认得韩信。 要叫一个只说了十分钟的人家回答 的话。总之说，韩信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他是一个孬种，是一个小混混。然后在什么情况下他是大将军？什么样的时候他是吕后眼中的眼中钉？对不对？就是他完完全全是同一个人格，但是在不同的场域里面，他的故事是不同的，是不是？要用这样的方式去理解。那至于说你说，哎呀，如果今天听阶梯讲了好多好多那么细的东西啊，会不会做这个功课做起来太累了？有没有可能？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疲劳？其实我都不怕你疲的，我怕的是相反的东西。就像是昨天跟徐哥徐姐是什么话题讲到，我就说虽然啊，我们都知道中医这个基本功是越扎实越好，对不对？可是我问徐哥徐姐，说你们这边认识的中医师，是不是他的人生啊还够笨的？就同汤人说的打拼，就是急着想要就是要证明自己是临床上可以的，所以就不知不觉就练上九阴白骨爪了，就出狠招了，对不对？中指要证明我们峨眉派是好的，对不对？来不及练完整本九阴真经了，所以赶快练个白骨爪飞飞行掌，还这个什么毒蝎鞭，对不对？赶快就要上场打喽，是不是？所以问题是说，各位是不是还在打拼的中医师啊？就是是不是在这方面你容不得自己静下来细细的去把这些东西消化消化的？那我觉得真的是从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仔细，对不对？我们要了解什么才是我们怦然心动的人生，是不是？要拥抱自己的黑暗面，不可以说啊，我不可以示弱，我不可以临床不好，我不可以怎么样，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你可以去烧菜，对不对？你桂枝汤开不好，你黯然销魂饭也可以迷死人吧。 对不对？就是不要紧的事情，好，重要的是怎么样我有怦然心动的感觉，不是外在社会说做一必做神，不是这样，完全不是。因为你想想看，我还今天跟你讲这么细，你以为我平常是多神秘的一个人？不是的，我是这样，一下都是那个人要来，我就要先问，今天是谁临谁的床啊？啊，这是一定要先问的。因为比如说我的老朋友啊，从日本回来自己找我看，他就说我怎么样，我有些不舒服，想来让你开个药。我就说这样子，我跟你相交十多年，我一向知道你是一个很会辜负我的人，就是我叫你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到最后你几年之后都告诉我，我都全忘了。所以我跟你的互动，我就总的就是只留一个善心。所以我劝你来啊，找我看病，千万别在我精神好的时候来。因为我精神好的时候啊，兴头一起来，热心过度，讲太多，日后三年后再见，我又嫌你辜负我了。所以你现在来看病好，我正累着呢。所以呢，你来我家，我躺着，你坐着，这样子我一副气息奄奄，黛玉必然貌，这样看病感觉刚刚好。所以他来就坐我旁，然后呢，我就躺床上，我这就叫神医看病，病人没倒，我先倒啊。然后呢，我就说你说说吧，说说吧。他就说，我呀，这个。最近啊，就是咳嗽老不好，我说怎么咳呀？啊，他就说我是这样子啊，也不是那种稀里呼噜的狂咳，也不是喉咙狂痒的咳，我就是想，那我觉得，啊，气往上冲又郁结于喉，对不对？这个痰饮三喉，半夏厚破汤镇。半夏厚朴汤，又名四七汤，四物治七情。请问你是什么七情三处喽？他说：人生短时，最近要买新房子，工作不是那么快乐，也不能急。但是这也没法呀，我在世界上总有无奈，总有妥协啊。叹息声居然绵长到超过五秒钟，真好。喜太喜是胆经之气运结不通的，这个柴胡烧药只是甘草汤，又名送本司里散啊，对不对？我说你赚到了，才两句话，你两个方可以吃啊，再来。然后呢，第三他就说，其实这样子啊，你说我心头郁闷，那也是无法可想啊，因为。我有一个我很爱的女朋友，前阵子分手了，分手的超难看的，我现在是没有女人可以操啊。就你人生本来一个很大的怦然心动离我而去了。我说啊，妇人葬造悲伤啊，时欠身降如神灵所作。当然女人呢，因为这个就是脑内吗啡分泌不足的时候，情绪是比较多，你不必像如神灵所作啊，就不必发歇斯底里的。但是你有没有常常觉得人生一片萧条，有点厌世嘞？有没有就是无端的看着秋风，觉得你身体里面也冷飕飕的呢？他说有。我说这就叫做脏燥，你的内脏得不到滋润。你说对呀、啊，我好糟啊。好了，干杯大早上。啊，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说什么因为食量减少什么的，我就说小健康，然后他最后讲到什么的，就讲到那个，啊，就是这个地方沿着肚脐这一圈比较肥，那是带脉虚了，经伤带脉虚，那标准方呢是那个附庭主的丸带汤，一铁汤里面白术重用，山药重用，连补八个月，你那个腰会瘦一点。要超重剂量的白术跟山药才能绕着带脉一圈，不然绕不动。因为人的十二正经络细条条的，七经八脉是大片大片，那个车道数不一样，你懂吧？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台湾是浓缩科学宗教啊，我就说你大概到那个迪化街啊，去买这个八十罐的丸带汤可以了。我说你啊，不用怕人家药店的人看你眼神怪怪，因为你想嘛。 你如果你是买那个柴胡芍药只是甘草汤，或者是那个半夏厚朴汤，对不对？那也就淡淡然放过你，说你消化失调啊，爱咳嗽，就不会瞧不起你的。那买到甘麦大枣汤的话，你也千万别以为他一眼就知道你上药，因为他会以为你是买给你是失眠，对不对？所以这也没关系。那买到丸带汤的话，你更加不要在意为什么要吃白带的药，就人家会觉得这是你帮你妈买的吧，而且那么多罐，一定是帮阿呀、妈妈、阿姨啊什么，或者人家根本是开中药房在批货。对不对？然后那个人就面色惨变啊，就是说，你刚刚讲到那个什么治脏燥的，我就已经觉得我吃不下去了，因为太多种了，排了一天吃不完了。你还跟我讲什么80罐丸带汤？你是要我的命是不是？我行李马上就要被人家做毒品检查了，我才回日本吃的80罐。我说那好啊，那就前三种吧。啊，当然。神医看病就是这样，软绵绵不粗粒。那你说这个人如果是一个高度代偿型的，就所谓的娘胎里忧郁症的人，其实这些药都不是真的能帮得了你，对不对？都不是。可是呢，我至少我前段来帮你，明天就知道也吃不惯，而且有可能会吃的有好一点，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啊，对于我们的疗愈啊，容受度只有这样的话，就这样。不要多出一点力，不要三年后又来哭说你辜负我，是不是？所以不精致都没有关系了啊，这是第一点。当然，那个人可能整个体质是个厥阴病的底啊，你其实想要忙忙生麻烦他交接阴阳啊什么的，但是没关系，你先说什么，我先治什么，反正每个人都是80几种病，对不对？你全治了，到最后发现提到娘胎忧郁症治好了，啥都没了，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而已。而且你也千万不要担心说啊，原来我们光是搞一个经方的本草跟方剂就要那么累，就要读那么多书，不是的。我觉得这年头不是这样的世界，这年头是一个猴子洗苹果都会传染的年头。就是在日本那边有很多小岛啊，就是曾经有人观察到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岛民啊，闲得无聊啊，喂猴子吃苹果，可以给野猴子嘛啊。喂猴子吃苹果的时候，他居然教会了其中一个野猴子洗苹果。结果呢，他们那时候那些民往来就发现，这一个岛上面的猴子会洗苹果了，不仅仅岛都开始猴子会洗苹果了。那猴子可没有游泳去教别人的啊，就是自动就会窜过开来。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全世界的猴子都会洗苹果，就是一只会，所有的都会。那因为这个世界的磁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只要奥运选手破了什么记录，对不对？全世界人都能游泳游得更快一点，跑得更快一点。因为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之中的信念改变，就原来你以为人类只能跑那么快，可是现在有一个人冲破了这个障壁，所有人的集体潜意识里面写的那个城市都改。所以呢，我从前呢有一件事情，我真是枉做小人，就是我伤寒论如此苦读，如此苦读，有一天我终于觉得，哎呀，绝阴病这个东西我掌握得不错，来，我独传之秘，然后就觉得别告诉人，留着以后慢慢卖啊，攒着一点。结果呢，我往心底深处啊，深深压抑到底下的这个什么，我自以为秘传学问，对不对？不小心压得太深了、啊，压到集体潜意识去了。结果呢，就忽然发现网络上看到的每一个人用乌梅丸都用的跟我一样好，李新也会了，谁让李在梅教授发表什么黄生麻方论文，说是每一个人都会了。我才发现原来你不能枉做小人，奇货可居，你一居啊谁都会了，人是不能瞒的呀。所以我现在就觉得什么东西我还掏出来卖，是大家没有全都会钱，我还先卖，至少钱是有形的，先回到我手上，对不对？太可怕了，忽然之间全都会了。所以中医啊是不必学的，是躺着接收就好了。就刘力宏想通一个方啊，你也想通。对不对？重要的是你要学会体贴自己的身体，你的左脑愿意听右脑的声音，然后潜在意识里面这个无尽藏的中医资源就自动为你所用。 那你机缘巧合只遇到一个爱叹气的，你也不用提太多款出来买吧，对不对？那你机缘巧合遇到一个病特别重的，自然的能量就能流到你的表面意识来，对不对？因为人类表面意识里面的所有的 code， 所有的符码、象征符号，就是潜在意识用来调度你的情报用的小按钮。你只要符码都摆正确了就好，剩下潜在意识会接管。好，所以你可以说中医不必用功学。啊，我觉得我不，你们不必用功学。我觉得人要学会拥抱自己的命运。我觉得像是三生哥哥很可怜，他的命运是要当那个古书的容器，就在山上被师父关，不背下来就毒打，不给饭吃，对不对？他是为了当容器而存在的命运，而我们是本草符码或者什么东西的符码，为了当容器而存在的命运，所以我觉得中医有那种非常非常非常苦的年岁。但是你们不必，这种事情只要有第一之后自己苹果就可以了。你们尽量都要学放松，学底气，对不对？你能松，你的左脑愿意听听右脑的声音就好了，什么东西都会自然传给你的，只看你的容量而已。而容量在松，不在拼命啊，就是说不在这个，比如说笨，对不对？不在，在松啊。所以这事情还是跟仔细息息相关的。然后我这个课程其实有好多好多话题可以讲，不过我想现在请文波姐来引导我好不好？就是你来说一些你的，你觉得我现在接下来应该往哪个方向，你的一些见解啊。好，就是我来听你的提议来往下讲。文波姐，你们帮助我，就是把我说的跟你们说的不一样的地方跟同学讲清楚。 就是我们变成一般在健身中心，然后在教课休息那样的，对吧？然后呢，很多习，有点像又像休息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刚才你讲的，我个人觉得，但是刚才那里面的帮助相对的药品相对， 人外之中有什么事啊？都没事。 好。 还是未解答另外一个问题，解释一下。 听见了吗？ 听见了吗？我听见了。 对对。昨天那个我们那个金钟老师还有我哥哥，为了今天的课程，我们讨论了很多很多，就不知道大家要身体方面会更好一点。但是现在我听到现在，我觉得就这样就很好了。 好，那就说你这是一个教科书版本的辩证论治的问题啊。还有，你想想，就把这件事讲完，再看下一个往哪里走，好不好？就是，我觉得疾病这件事情呢，如果我们用伤寒论的角度看的话，因为有很多其他的角度，同学要明白，我今天说的是一篇之见啊。懂不懂？我说的只是伤寒论能够处理的议题而已，还有很多很多伤寒论不能处理的议题，这同学一定要明白哈。所以我不是要用我的理论去压掉整个中医界，绝不是这样子啊。那在我的这小小的伤寒论的世界啊，我觉得有三件事可以讲，但是我再讲到一半就已经忘掉后面两件了。就是伤寒论这个东西，它的在辩证论治，就是我刚刚讲的是方正药证相对跟那个病机学，对不对？就是两个有一点像是左右脑对立的存在。那姐你讲的那个就是一般中医教科书哈，想要就是从这个抓得到的主证去讲一个病机的这个论点，对不对？然后说是这个人肝阳上逆，这个人哪里阴虚哪里阳虚，要泻火要补气什么的，对不对？这个事情在伤寒论里面到底要怎么看待呢？对不对？那这个在伤寒论里面看待的最粗浅的一个答案是八纲绝不能用。我说八纲绝不能用的意思不是说八纲是错的，而是八纲是另外一种框架，就是表里阴阳虚实寒热这个事情，就是比如说你麻黄汤症，对不对？那你真的发高烧，你整个人的主观感觉是寒的，你是被外面的寒包住了里面，对不对？那你即便是里面烧到很热很热的时候， 你也不能说这个人就在上海的里面只能够表寒，对不对？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刘志忠教授到郝万山教授都这么说的，就是《伤寒论》本身有它一个精致的地方。这个精致的地方是在于，如果你《伤寒论》真的摸透了啊，你的开药的感觉就像你寄一封情书给你的喜欢的人，然后那封信寄到他手上了，让他看到那个书就留下了一滴清泪，这样的感觉。可是如果这么精致化的一个探索的过程，你用八纲去套它的话，你就好像到了北京朝阳区那个邮差就把那个信往街口一丢，大约这小姐就是住在这条街上的下面，就是记不到。那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武陵散阵，因为武陵散已经不是什么玄妙之方了，谁都听得懂。就是武陵散里面这些药不是串联成一个结构，对不对？从你的水吸收到水代谢到水运化到水平衡，每一个向度它都帮你轻轻的调一下调一下调一下，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单纯的用伤寒论来看伤寒论，我们非常能够体验到感受到武陵散在做什么事，对不对？可是武陵散你能说什么表里阴阳虚实寒热吗？是不是它又不表又不里，又不虚又不实，又不寒又不热？顶多说就是因为水运化没有那么顺，阳少一点阴多一点，是个阴症。那你能说武陵散它管的就是阴症？阴症还有好多层级的，对不对？所以结论就是用我们中医这个基本盘的这个所谓八纲框架的书写法，好，用在伤寒论上面，就好像把一个三点式的比基尼泳装啊，去给一个大海里的翻车鱼穿，都不知道哪一片布遮是第几点的，对不对？因为你要刚好有这三点可以遮，这个比基尼泳装才穿得刚刚好吧。你去遮翻车鱼的时候就不对了，是不是？翻车鱼不怕露这两点，它没这两点，是不是？就合不了身。所以我就觉得这样一个所谓的病机框架来讲的话啊，不是，就是辩证论治框架来讲，要用伤寒论本身自备的框架去看待它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徐哥昨天问我，他说你认为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临床开机啊？我说我认为啊，就是伤寒论163个方，金匮要略253个方，完全都是用到精熟无比，所有的辨证点都顺过一遍，比对过一遍，并且他开，比如说他开太阳药，他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人少阴有缺口，厥阴有缺口，绝不会救了太阳反而让他底下的洞更大。就是六经虽然是教人处理这个六种层面的外邪入侵的问题的东西，对不对？或者调这六气之中什么病变，但它同时也是一个体质学，甚至我跟李欣老师今年下旬做的议题，它也是一个心理学，就是自我控制太多，不能安于自己存在的人，少阳之气会爆掉。一个人想的太多，做的太少，思考力完全压制他的行动力的人，太阴会爆掉。遇到的人不是怦然心动的，遇到的工作也不是怦然心动的，看到父母一点都不心动，也不敢掉头就走的人，少阴会爆掉。打娘胎里就有潜在意识的是非感，一辈子要扮圣人的人，绝阴整个没有。这样的人你能救他的身体吗？那像比如说我自我控制多些，我少阳爆掉了，你说我有一个柴胡症，其实在那个时候我都不是开柴胡，我是开玉立的，因为我啊急着把这个少阳的破洞啊先粘起来都来不及了，我还柴胡疏导他呀，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屋顶还在漏着水呢。 所以要先把这个少阳的这整个破裂掉的这个种种的那个，比如我们少阳是个房子，是个面板，对不对？你要先把这个面板的破损啊，用玉里仁啊、酸枣仁啊，那个甚至是温病学里面的很多清柔的药，你要把这个少阳全部都补得好好的，你才能真正的用柴胡。不然的话，面板没有修好，你把电力充到那个电线里面去的话，就爆掉，而且比你不用柴胡还要惨。就是张仲景的书是有这种内建的教学，所以这样的内建教学的部分我们要珍惜。好，这是这书真的玩，就慢慢玩，慢慢玩。一开始就自己吃吃看，对不对？熟了，熟了，熟了。我刚刚说的这些所有我看得到的事情，都会向你们展开的。好，这是一个他自己就会带领我们走到的地方。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做一个很温驯的读者？啊，就是让他来带领我们。因为张仲景这书，我觉得在能量上面最大的价值，就是这一本书能够刺激、促使我们的左脑跟右脑开始对话，让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个能量阴阳调和，这这本书一个非常大的价值。那第三个就是《伤寒论》需不需要学的问题。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听了我跟李欣讲过的一件事情。他说：“哎，他说，如果你用这个五脏六腑阴阳虚实辩证啊，它好像一个钢琴的心不对了，因为人不对就是钢琴的声音不对，对不对？五脏六腑阴阳虚实的这个辩证框架，就是你调琴弦，这琴弦是太阳还是太阴，太寒还是太热，对不对？把自己琴弦捏紧一点或怎么样？可是呢，你们伤寒论啊讲的那个什么很多方子，其实那个钢琴的音不对的理由，是因为里面夹了一只蟑螂还是老鼠，你得把那个蟑螂老鼠抓出来，你就不能调琴弦了，对不对？这是另外一个像素的事。第三，就是你讲的那个伤寒论呢，那个探从少阴的底下到整个厥阴，那又不是琴弦，又不是蟑螂老鼠，而是蟑螂底下破了一个大洞。你要如何修这个大洞呢？一旦那么惨的时候，自然你马上先把它物美玩到很低级，连带很轻柔的搞，就慢慢的来粘合这个大洞。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中医，如果你要搞方剂啊，也就是说你开始你的临床临证，你的确要开始用方剂的话，这个版图真的是一块都不能少。因为我就是说，如果我要笑许哥哥的话，就是说我刚刚讲的，就是他如果遇到那个水清则无鱼的大肠癌患者，他就是个绝阴的大洞，他看不到，一不小心会踩到那个坑，这样明白吗？啊，所以这些的事情是我最解你第一个问题的暂时性的答案。那你继续来带领我吧。 我带领。 对。金匮要略的方面挑出来，并另外设他一个学习框架，先不混。我自己是这样觉得。然后其他的剩下的就是所谓的十方嘛，对不对？那十方的话，我觉得要把握所谓的学习机会，因为十方是非常可以一口气你经手一个方的同时就经手二十几个方。就比如说，2013年的五运六气，我们的上段气9月23号到11月23号这一段，就是肺容易发燥的一段气。那这一段气呢，常会觉得哎呀好像那边干干的，那现在的话就发温病的气，你一补上火的话就大力发炎，那现在是下一段啊。当你觉得肺干干的时候，方剂学里面你就会知道哪一些方剂，那一路方，对不对？好多好多不同的方，都是有的是要滋肺阴，有的是要泻肺热，有的是要润肺燥，对不对？有那么多的方剂可以用。就当我这是我这个话是 初学者的课里面讲的啦。但是你想想，我肺燥了，肺觉得干干燥燥的，有的人会热烘烘，有的人不会，对不对？因为只是干嘛，没有说一定是热，对不对？有的人是干冷，不是干热，是不是？所以这时候你可能有这个干干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可能会先练习用一个最标准中间值的清燥救肺汤，是不是？那清燥救肺汤下去之后，你发现哎呦，怎么润它一下我更想咳了，那代表里面有一些热邪闷住。所以呢，这时候比较爽，就是你会发现哎，清燥救肺汤一下去我更想咳，我呢用这个方剂就可以把这个闷住的这个夏天的热气散泄出来了，对不对？但是我发现我用了清燥救肺汤啊，我肺润，可是润的这个闷闷黏黏的，那你就知道你的肺其实是就是它本身不是那么干，只是热而已。所以你这个清燥救肺汤对你的肺来讲太湿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更爽，比如说竹叶石膏汤就这个食物就刚刚好了。所以然后呢，或者是你发现不管怎么润，你的肺还是有一点揪住干干的感觉，那你就明白可能要用到什么补肺阿胶之类的东西，你知道，就是要更有一点像阿胶之类的昏药，更多的润药。清燥救肺汤的这个润药还太薄了，不能滋到底，是不是？还有肺有淤血的干的话，要用到有紫菀的东西等等等等，就是肺的淤血不能用桃仁芳丛的，可以用紫菀这种温和药来推崇的。就是你只是这一段气你面临到的病症，对不对？面临到的病人哎，都是肺比较偏干的，你就可以用所谓的秒杀的方法，一口气吧所有的什么肺阴虚、肺阳实的那些方，一口气全部都弄得通通透透的，完全没有问题，对不对？而且也可以用金方，也可以用石方，主要就是说你只放在一个肺阴虚、肺阳实的可能性的范围里面开而已嘛，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下面这一段气就是，容易啊，因那个太阳寒水去生大量的少阳相火，就是阳气容易浮越。可是呢，你又很怕外寒，所以这段的气特色就是，你会觉得皮肤外面凉飕飕的，可是这喉咙中间一条热烘烘的，那个叫做瘟疫之气，就是很容易发生瘟病的，因为你的水气会转化成火气，水气遇到风木，厥阴风木之气不会转，会转化成火气。遇到少阴君火之气不会，因为少阴君火会水克，可是呢遇到少阳相火的时候会转化成火气。所以呢这一段气你要注意的就是，你不管如何用补药，千万不能把它补上火。你要补一点点，你就要非常留意它有没有出现那个需要导龙入海呀、引火归元的那个所谓肾气丸的种种症状。那我跟你讲，如果你能够补药，在这个季节里面帮人补他的虚损啊，补来补去都不上火，只用这一季来练习这一件事，你的补药功力可以高到什么地方啊？对不对？所以他需要用附子，你会知道，哎，这一季我乱用附子哦，他的阴不够抓住这个附子的阳气会冲上来的话，你就跟他讲说，你要需要补阳，可是呢，我们要把附子片呢，用生附多一点，泡附少一点，然后煮在当归生姜羊肉汤，然后利用这个厥阴补的药性，然后把它引到你的子宫里面去。那不然的话呢，就是用这个什么肥猪肉啊，比较偏肥的猪肉，烧一锅清淡爽口的猪肉汤，里面放点附子，用猪肉的药性去包起来这个附子。就这今年这一段气，你只注意这件事，不把人补上火，就五阴六气摊在那了。然后《黄帝内经》什么每个版本都是对的，对不对？所以只要这样子玩，你的这个所谓调情弦的功夫，一年在两个月吧，这个调情弦的功夫大概就这么很短的时间，你也不用多花时间练书，只管临床就会精熟无比了。那《伤寒论》的话呢，当然第一个方到所有的方全部都要回正，这个没有可以少，真的不少，就是都要会，因为他唯有你都会的时候，他会勾勒出那个逻辑。但是没有很多方，因为十方里面洋洋洒洒，我随便想的话都几千几万个方，但是金方就那么一点点嘛，对不对？所以就不用，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很简单嘛，哦，你连书都不要读，就是你们大陆的东西叫百度，对不对？就是你今天说我今天113的方啊。哦， 今天我来研读桂枝汤，那就把百度把所有人讲桂枝汤的故事啊理论啊都能看见，就觉得对错无所谓，对不对？重要是看故事，对不对？好看就好，对不对？然后第二天我就不知道麻黄汤，好好百度一下，哇，那么多可以看。每一个地方里面只要花，我觉得大概20分钟吧，坚持20分钟就好。然后113方都很熟了，再来看条文，再来用条文勾勒出这个临床。因为我跟你讲，张仲景的条文的编排啊，就是他的故事情节还是重要的。就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今天是在中医学校上方剂学的课本，你很可能会老师在教那个拉肚子方的时候，会教到一个方叫做桃花汤。可是这个桃花汤，说不定在你的余生啊，你不太有机会想起它。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它是一个漂流在你意识非常边角的一个孤芳。那孤芳只能自省，对吧？但是呢，如果我们回到《伤寒论》，张仲景给我们架设的这个故事情节的话，那桃花汤绝不是一个孤芳。因为呢，你如果看《伤寒论》少阴篇那个故事之曲折离奇啊，这里又死人，那里又死人的，还蛮精彩的哦。你会发现说，原来这个人的腹泻呢，从李中汤镇的太阴腹泻掉落到更虚寒的四逆汤镇的腹泻，再转到更加恶劣的白通汤的腹泻，然后再往下走，因为那个肠道过度虚寒，然后那个痰膜终于要虚寒虚寒虚寒就破了，然后那个时候出现的那个纯寒的有带血丝的大便是桃花汤。但如果你桃花汤的点上还不把它救助的话，它就会再转进入绝阴篇的白头翁汤。就是你在这整个故事情节之中，你在用伤寒论也是给一口气很多方一气呵成的学完，只要你调味熟，对不对？或者甚至呢，我们说中西医到底哪孰优孰劣这件事情其实也很单纯，我们只讲一下拉稀就好了。你想想看，同样是一个拉肚子，但你硬要细分，还有大便臭一点、烫一点、冷一点的之类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同样是这个拉稀，你有可能是太阳篇的那个，哎，葛根黄芩黄连汤，对不对？它是你后脑勺的这个太阳寒水之气被打断了，那个热水还没有过头顶，冷却就啪的掉下来，你肚子忽然一热，然后后脑勺一僵，然后就一面喘一面拉稀，但是肚子不会很痛，对不对？然后呢？又或者是这个黄芩汤，对不对？如何的绞痛，但黄芩汤的时候你一反啊，关脉是这样一股股的浮上来的，那要退散这个绞一定是大量白芍嘛，对不对？然后把黄芩料性吸进去，然后呢还有什么余粮汤啊之类的，对不对？然后最重要的是同样是太阳拉稀，对不对？有葛根芩连汤，有葛根芩连汤那个热水器掉下来的，热水之气掉下来的，也有两阳合并、三阳合并，那个两阳合并就你同时太阳经跟阳明经都有邪气攻击，你的身体忙不过来了，电力不足，所以消化道关机，对，哗啦呀，所以那个二阳同时被传到病的这种，对不对？拉肚子，其实他拉的方拉的那个屎跟李中汤是一模一样，因为是肚子忽然关机，所以是水就像掉下来的冷气。那你如何能够辨知这个叫理中汤症，这个叫葛根汤症呢？来，葛根不畅表阳明，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所有这些拉肚子，当然还有更多，对不对？还有好多好多关系到拉肚子的，还有气力的颗粒乱反什么什么很多很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了解到这件事情，像中医是可以觉得还蛮沾沾自喜的，就是西医只有一个急性肠胃炎。挂吊瓶儿，可是我们这边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层次，一页一页接起来，每一页都记载着不同的身体风险，对不对？这些所有的身体风险，虽然是疾病下的身体风险，但是这所有的风险，你好像那个动画片的每一页都是静止的，啪就是动态的，对不对？全部重叠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为什么桃花体内美术就叫补行诀，因为这些生病的身体风险你全部都愿意去体谅去关照，到最后就会形成道家要的内劲。 所有的病都是帮助我们修行来的，世上没有不神圣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以伤寒论的那个故事情节来讲非常需要珍惜的一个点，对不对？同样是一个垃圾，有那么多的层次可以让我们去享受这个理解的过程。然后另外呢，我也要说，好比说你再说一个少阴天好了，我跟你讲，少阴天的少阴天最不可爱的地方就是他最可爱的地方，就是我跟许哥啊，就是我常跟许哥开玩笑说，这个女人呐、啊，最迷的地方就是她下贱。懂我意思吧？就是那女，就是越老嫌我的女人下贱，我就说这个地方特别有滋味。就是，但上一天就像这样，比如说啊，如果说许哥，如果你要站在比较推崇苦行觉的立场来看的话，你当然可以责怪张仲景删掉了半帖猪鸟汤，也就是黄连阿胶汤。怎么说呢？就是在苦行觉里面正确的框架之下，这个猪鸟汤所主持的阴虚火旺。那个心阴虚而导致的火旺是小肠火，所以它的最重要的主症是下利如鸡压肝，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其实那个心是指到人的脑哦，鸡蛋黄补的是今天西医解剖学说的脑。人的脑啊是75%的胆固醇构成，而那个悬浮在蛋壳中间的蛋黄刚好能入脑，这样的一个化作。那但是呢，一个人的脑啊阴虚了的话，他第一个张仲景承认的主症是睡觉的时候会想很多事，然后想的心情很烦，就是不愉悦，想的事情有个不愉悦感，有一个刮声，所以这样就知道人脑的胆固醇不够了。所以就是因此说什么心烦不得眠吧，是不是？这张仲景抓的少阴主症。但是呢，你的这个所谓的中医说的心，但是有形的身体的这个脑真的阴虚的话，你可能会小肠火发热到小肠发炎，因为心跟小肠是相表里的，少阴君火的心跟这个补的小肠是共通的能量，对不对？所以小肠大发火的时候，就是补行诀上面讲的这个下利如鸡压肝，就是热补血利，这也不是桃花上升，完全是相反的事，对不对？那你可以说张仲景这个人很可无闻，这个小肠火的热毒邪力那么可怕，你怎么不写在书里啊？我是觉得原谅他吧，因为小肠的病哦不太要命，就是你听说我们的谁谁谁死于什么癌，你听过小肠癌吗？对不对？就小肠是一个还蛮容易被疾病忽略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就是如果我今天临床啊，临床了15年，就都发现还没看过这个热毒邪力啊，我就觉得张仲景这个人其实很实际啊，就这本书让你好学吧，没看过都删了，对不对？因为像当初我很尊敬的胡锡树教授说过一句话，他觉得一天留4条就够了，他说因为其他我都没看过，但是今天觉得一天的人很多，学医篇所有的条文不但都要收回来，还要把那个杂病里面散出去的那个广义学医的条文全都收回来才够用。但是胡锡树教授的那个年代就留4条就够了，是不是？就是生命经验的不同的问题啊。但是呢，我说张仲景他即便啊做了这么一件不可爱的事情呢，把这个猪鸟汤啊。另外一面治疗小肠火的非常重要的逻辑的医学哲学逻辑的面向给消除了，可是张仲景勾勒出来的少阴篇却是一个很好的流动，就是故事情节的这个剧情，你知道有的时候导演要剪掉几幕的，对不对？剪掉几幕这个电影才拍得顺，这叫什么导演剪辑版，对不对？就是有的时候你多了那些剧情，你反而看东西觉得电影好像有点不在那就看字，就有点啰嗦，对不对？那重要的是你看这个电影能够得到的感动是最多的，而不是导演觉得每一幕都是我拍的，精心拍的，怎么能舍呢？对不对？都不舍的话，人家看电影看得难受。所以我觉得张仲景在少阴的世界里面勾勒出的一个非常非常美的逻辑啊，就是在于张仲景好比说他让你看到一个人阳虚了怎么样，甚至他没有要求你要分这个心阳虚还是肾阳虚都可以，好、啊， 像什么阳虚有真武汤，有附子汤，有附子汤什么，附子汤其实是阴虚，不是阳虚，真附子是破邪阴虚的，所以它不是阳虚。像我们要开燥附子，它脉太紫的话，我们就要改开生附子，把它的寒气散掉多一点，然后空间出来的泡附子它是阳气补的进去啊，这是有层次的。那这个像什么火神派的一派独大，我就觉得在张仲景的世界可能发生，因为张仲景的世界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有别的汤在挡在前面，你不可能放泡芙，其实不可能。像张仲景里面绝对挡在，说到绝对哦，绝对挡在你放泡芙之前的，你想想看，黄鸭胶汤，对不对？就这个完全的少阴阴虚的症状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开泡芙？是不是啊？心烦不得眠的时候，这个黄连阿胶汤对你怎么能开肚子？另外一个是猪肤汤，对不对？就是猪肤用猪皮加蜂蜜加米磨成的粉，这个东西啊非常之滋，我们后代中医说的肾水，就是它能够刺激你的肾上腺产生足够的人体自己的类固醇去灭五脏之火，这才是真正的肾水。而这个猪皮或者是那个猪膏发煎、猪油煎头发这个方，它所滋的那个肾水，因为猪膏发煎，我觉得最常见到现在的病例，就有一个人干干，尤其是女人干干瘦瘦，一呼吸那个口气都热热臭臭，到底他胃火旺？那什么是什么黄连丸啊，什么什么玉米煎还在那边吃着呢？那不是，那是真正的阴虚火旺，老得特别快而干干热热的这种人，那是真正的阴虚火旺。一定要用猪膏发煎、猪油煎头发去救他的肾上腺，如果不救的话，就会掉到消食管子胆症，那个时候肾上腺机能就烧坏，然后这个皮肤啊就会额上黑啊，什么皮下热啊，什么什么有关，就它是有故事层次的那种吧。一个肾脏的阴虚这样的，从猪脑汤到猪肤汤到猪油煎头发到消烦胆的肾上腺的这个机能完全的阴虚，这是漂漂亮亮一个故事情节，一个推演过程，你学仲景的书一定可以看得到的。而这样的一个推演过程不也就可以反证吗？说我们后代人看到人肾阴虚，说你阴虚火旺，就开地黄啊、玄参啊，其实这是大有可商榷的空间。因为两斤的地黄在那个张仲景的这个主症状之下，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六两的猪皮，真是没有六两的猪皮好用哦，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科学的研究觉得肾水是关系到胆固醇、类固醇那个转化过程，那个还是要用荤药的有效，阿胶都不行，阿胶不管对应，阿胶下去之后你的血小板会更坚固，对吧？就是它是另外一些路数。那你说我筋骨要坚固，以胶补胶，我说筋骨要坚固，人家少林拳那个用的那个练功药用的是鱼胶，就广东人懂得八胶的药，广东人说的花胶，就是鱼胶熬出来的胶，就各走各路嘛。像我们的那个《名医别录》啊，说白术利腰脐间气，就是腰到肚脐之间的血路，白术能够推动，就晚代他用白术当引经药，才能把山药那个补精的效果传上代脉。但是这个腰脐间气，你如果硬要用汤煮代替，就不太行。是不是？就是在仲景时代，如果不讲完代汤、连汤、白术汤煮，其实很多可以互相替代的。但是你要讲到后代医方的完代汤，你还不得不用白术。而且我的话还喜欢用生的，不喜欢用泡的。好，所以就这些张仲景说给我们的故事情节，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今天的话题真的可以不用讲极易中重的问题，因为极易中重比起我们太多的中国医家医学都差很远，所以不努力讲它没有关系，就是不聊它不是咱们的损失，对不对？就是既然不爱它，何必想它？一想它代表你很爱它，那我就不用爱啊，就搁着吧，对不对？只是极易中重呈现出来一个坏习惯，就是它不准日本的汉方医讲究病机，但是我极易中重过去，我可以讲到非常动人的。如果时间还有剩的话，就讲他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乃至于他一定要不准人讲病机，然后后来又对日本发生什么影响，然后他跟永富凤日本小医生的关系，然后又怎么样，因为我有很多感人肺腑小故事可以讲，但是跟医术没关系，对不对？就他因为不准人讲病机，不准人讨论主要的营养、祛湿、寒热，所以他提倡了所谓的万病一毒说， 就是你不要管什么病，反正就有毒。哎，就不管有没有蟑螂，你就当它有蟑螂。这是极易当中的这种简单化的医术培训法。但是我觉得我们张凤锦其实，即便是教家庭主妇不要多想也能开药，张凤锦也从来没有简单化。他希望你是做一个极致挑剔龟毛的家庭主妇，这个菜啊太咸啊太怎么样，那个鸡啊是饲料鸡不是棒山鸡，都一定吃得出来的家庭主妇。张凤锦是一个龟毛人，他并不希望他的学习者啊太粗糙的来运用这件事情。而这样的一种，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情上的矛盾，就是哲学上的矛盾性啊，就在于张仲景他赞成你啊做到了我们道家讲的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就什么东西啊你先会了再来想通到底怎么还来得及，对不对？就是你先完全都会开了，然后先得之于手而应于心，这是道家的重要顺序。就今天居然有一个王八蛋成叫得心应手，这是完全背叛庄子的。庄子就用这句话来强调，一定是先做到了再来想，这是道家的达人规划。就是但是呢，先得之于手再应于心的这个我们道家非常珍惜的一种学习方法，却会让人以为哦，抓抓主症就开药，不要多想。所以《伤寒论》终究就是用核子弹打老鼠，粗鄙粗糙泼辣。但是我说正又错，因为不多想就把事情摆平是女人脑的特色，可是注重细节也同样是女人脑的特色呀，对不对？像女人看电影很累的，就是那个男女主角啊，那边打来打去的，旁边一瓶花没摆正，女人就觉得电影不对劲。对对，你知道女人是这样的，看电影的最受不了就是这种塑胶荷花飘在池塘里，对不对？你懂那意思？女人老是非常喜欢注重细节，对不对？女人看《甄嬛传》哦，哪里觉得刮到？就那几个妃子在荷花池边的那个荷花是塑胶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从某个角度，我们去理解男人脑，也理解女人脑，你就会明白张仲景想要分享的是他一个非常娘的男人的中医学习之路啊，就是他当然是内在所做的，有的是所谓的体用合一，就是你做到了再来说理论，理论是体，做到是用，对不对？可是我们中国人都是先做到了再说，就是你不懂人体的气脉经络是没有关系的，你真的能松的话，你的太极拳就是王大飞，对不对？你不用背黄帝内经才能练太极，对不对？你理论都不懂没有关系，这条路啊是怎么走通的？那太极拳问题不要这么想这中间过程嘛，在意不在气，在气则止，这就他用的东西一模一样。你不要去以为你非得搞清楚那个逻辑眼睛飞到的过程，那叫做在气则滞，凝滞不通的滞，对不对？我今天要把笔拿起来，我直接伸手，我还要想说第一根肌肉牵制第二根肌肉，再拿一根神经轻动第三根肌肉，我才能拿，这叫机器人，对不对？活人不是这样玩，在做末端实力，我要拿起笔再拿起笔，中间怎么做到不用考虑，是的，在意不在气，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中医在学习上面要顺要松要出子气，你就得不得不服张仲景我们准备好的这个学习规划，因为这是一条好路。然后你不能因为我们的男人脑太发达，觉得好多东西都还没有想通，怎么可以这样玩，然后就去抨击张仲景的这一番善意。而这个用女人脑这种大辣辣的，哎，感觉听这主任这样的就开这个方，想不动也开，这种女人脑的这种大辣辣的调子，连同女人脑这个每一个细节都不会忽略的温柔体贴，那这个东西是仲景医学的 discipline 自我规训，要明白吗？就是你用仲景的脑 去学仲景的医术，不是比较好学吗？是不是？何必一定要逼翻车于穿比基尼，然后说你看你看你看奶又露出来了，就不要这样穿，不要用别的头脑去学。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对学习这件事一个非常单纯的态度啊，就是一个极致平民化的张仲景，极致亲民的张仲景，他把这个太古本来太过深奥的学问，对不对，做出了一个可以普及的版本。我们知道它不完美，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障壁真相的英文叫做 paradigm 理论地图。我们只要如实的承认张仲景今天不是在写佛经，他没有在讲大宇宙的真相，他只是一个教会我们能够处理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个问题的说明书，对不对？就像一个教你怎么用手机的说明书，他需要教你去理解后面的电子元件怎么运作吗？不需要，这是操作说明书，你能操作也就好了。所以我想呢，大约大约我觉得这八个层次我都有带到了啊，然后时间也到了11:30了。那么在我同学，我一向是不能够接受大家下课私下问我问题的，因为同学问的问题其实都很好，是我过去到现在经验就是同学问的问题常常都好到值得大家一起听，所以我不接受私下问我问题。那么剩下来的最后一点点时间，我到大家的27分钟，我愿意还给各位。所以你有什么想法看法，想要再做一个，就是我们再拉一条直线出来做个主题是可以的，这位同学跟我说说好不好？哎，请说。魏姐，你选谁都没关系，谁说都是好。 嗯，这样就是你上堂课讲了伤寒论嘛，就是左脑和右脑嘛，然后说到伤寒论是个女人的脑，也是靠直觉。那你后来就说了两个点，一个点就是伤寒肌，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说那个，另外一点就是说那个六气之变，那就偏左边了，就伤寒肌或那个六气之变就是那种 program 嘛。 对， 但是伤寒论本身就是女人脑，所以这样。到 双刃 到底它本身属于左边还是右边呢？ 我就是要强调，中医这个东西本身里面就是有刮痕的。 双刃本身也有刮痕是吗？ 就非常清楚，大家就是因为这个刮痕所以才学不好这本书的。就是也就是说，你刚刚讲的这个 program 对不对？这是非常之机心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呢，那个你刚才说那个。古时候的伤寒论就像一个开药机器一样，就是太古时代的那个亚特兰蒂斯的开药机器。我说这些例子是说，它是一个非常畸形男人脑的产物。可是，今天写伤寒论的人就是一个非常女人脑的张仲景。那这一个男人脑跟女人脑的战争，其实张仲景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值得感谢的调和点，对不对？所以我就说我们要珍惜这个，因为张仲景就做了这件事，我特别的感谢他，因为本来男人脑和女人脑几乎很难调和的，但是他居然做到。所以这样的一个自我规训，我觉得不但是在医术上值得珍惜的，就是活着身为一个人值得珍惜的，你懂吗？因为我今天上课一开始讲的，你不要因为你自己做不到那个男人脑女人脑的调和，变成一个水清无鱼的圣人大魔王哦，对不对？这是同一件事。 还有呢，就是那个我内功嘛，他就是说，您说那个梦见的老爷爷，就是说他这一天内功练的不对。然后，我想问的问题是，就是说练内功如果落在那个都与太同气的路子里，可不可以那个黄金内顶经的思想来指导练内功？ 我跟你讲。这是我自己对于内功学未来50年中的一个愿景，可是我是一个不会对自己愿景坠入情网。就是我的确是渴望这一天能够到达，因为啊，周易参同气的那个练法练到后来啊，会启动浊火，就是从这个尾骨下面我说的屁眼的地方的一条红色的蛇烧上来。 问题是练内功如果真的练得对的话，那应该不是一个那么猛烈暴烈野性红色凶狠的武马。就是说三花聚顶法练的话，这个赤蛇归身本身是大有问题的，因为如果你人真的是松，你的能量真的是以气作气，你那个火上来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就是如同黄帝内里面讲的紫烟上下三素云，就是非常美丽的紫色的烟雾，这样子滋润上来，会能够赤蛇归身，能够启动着火，一开始就错了。那个画面是只有紧绷的身体才会有的，是只有有电阻的电线才会烧成那么烫。啊，这样讲可以吗？ 可以可以。我还有几个问题，就是我看您在《金光明导学》还有《三方论》说的《教慢教》里面关于这个人生的问题，我一直没分清楚。您说的张仲景那时候人生是好像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应该用哪一种人 生？哦，是这样子。我真是因为昨天跟徐哥还差点打起来。因为他强调说张仲景时代一定是用今天说的档次，就是田的那个几个科的植物。那我呢就觉得张仲景时代那个时候中原的那个正品人参还没有绝种，就是因为人参是李时珍的记载是说，因为种人参种中原参的农家一直被马贼抢劫，到最后气到种不下去了，所以中原参才绝种的。然后我们常用档次代替，就是我跟徐哥这件事情还没吵完。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今日用仲景方，我的建议是很多方不能用红参，就是那个烤成刚刚红的吉林参那个走不通，就是有几个特殊的情况你要安心神的就可以用，但是仲景方里面比如李宗昌，你用了红参的话那个气是卡住的，所以我仲景方有根本不能用红参的时候。但是这种时候我可以用吉林出产的白白的那个生晒参，对。那所以但是呢，因为我们今天啊吃药啊，无论如何想要便宜一点省钱，那还是党参便宜，对不对？而党参你如果力道不够，多放一点药效也还行，对不对？所以我用党参我是接受 OK 的。可是呢，我还有一个看法是这样子：汉代人的体质，如果他用那个真正的那个苦苦的那个人参，就是三七颗的正品的苦苦的那个人参。因为张仲景的书里呢，伤寒在用人参都在润水剂，对不对？我认为汉代的人如果他的潜在意识的比例比我们今天人多的话，他真的用那个苦苦的人参压低那个原子稳定指数的时候，他会是补水剂，他会有润的感觉。可是我们今天的人呢，社会化的比较强烈，头发的制约比较凶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神不足的状态下，人参是没有办法调动出那么多的自由源而产生水气的，所以不如就用党参代替，因为人参已经显不出它原本该有的力道了。这是人不同，这是我的看法。下个问题让给别人好不好啊？不可以了，我们时间有限哈。我一定要，我觉得要对大家都好一点。好，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就是从学理上来说，你上一次讲座提到了，冰解湿解，我应该说，简历上说应该有个气功解法。那么你是不是不从咱们就这个学理上来说，你承认不承认肉体长生这个东西？ 哦，学理上来说，我认为啊，人类的肉体有足够的 potential 潜能，可以长生到800岁。那如果你动不动把肉体拉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保存再放回来的话，甚至可以间歇使用用得更久。但是我的想法是玩不腻嘛，就是说肉体长生这个事情啊，后来道门的修炼被佛门就是嘲笑说你们是守尸鬼，就守住尸体不肯放手的鬼，地府灵啊，就是对不对？所以结局就是我要回头问，生命终极的追求到底在哪里？我们灵魂真正的渴望到底在哪里？就像有一个几乎是儿童读物的童话故事书，叫做《地海战记》啊，就是《地海战记》就是讲说那里的人啊，魔法师为了希望死后啊不要再轮回，灵魂永生不死，所以就建造一个叫做天堂的地方。 所有的灵魂死后就去天堂，然后天皇说越堆越满，越堆越满，然后整个世界都虚掉了。后来他们才联合和所有的魔法师跟龙的力气，把这个天堂打破，让生命可以继续轮回，继续彼此影响、增幅、滋长。就如果是一个将死的状态，就像一个既济卦、废卦，即使长生不死也没有意义了。所以，这是你问的问题，其实背后有一个所谓生命终极追寻的一个很终极的问号存在。所以今天不回答，也不能回答，好不好？ 另外一个问题，你说过道骨是可以练的，对吧？ 对啊。 那像你说的这些道门的这些长生术，是不是都是可以通过技术来实现的呢？ 庄子里面没有长生术这些。 我没有说这个问题，我是说我是类比一下。 类比，我跟你讲，什么东西我都觉得，看远点比较有真传。就是周边研究论文，我也不是那么在意。就像有一天有一个。是秉忠还是忘了，好朋友问我说，哎，你这么喜欢讲五行的这个金啊木啊什么的，那魂啊魄啊这些你有一套说法，那后来道门的三魂七魄是怎么回事？我说我压根不承认这个东西。就是以原始经典来讲，三魂七魄可以不讨论，我们人生从出生到死用不到所有关于三魂七魄的理论，体用合一嘛，能用的才有本体，不能用的呢，对不对？不能用的就不想，就是不是它一定不存在，绝不是，而是我除非找到正确的操作法，不然的话我可以对这个理论是视而无见。好，再来换一位。 您好。 哎， 啊，郑明好。 您好， 我的老师嘛，跟我说听课的时候能够听到一种状态，就是您对我一个人讲。我这两天的听课里面确实感受到这种状态。 随便。 然后，我其实我来之前我带了一个疑问过来，然后我自己做书做了四本伤寒，但我从来没把伤寒看一遍过，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障碍特别大，我从来看不下去，没法通看。我带着这个疑问，我就来听，我想听为什么。但您已经给我讲了这个为什么。好，我感觉就是。那个就是怎么然后怎么学嘛，您说这个男人哪个女人的思维嘛，然后这个内经其实我自己学的还是算是比较稍微能读得下去，然后您说那个伤寒是女人脑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自古以来还有包括现在都是以男人在从事这个伤寒经方为主呢？ 好，黄万山老师、刘杜秋老师跟我都是很娘的人。曹寅是御史乔，都是会写诗的人。就是说，那一个感受面的东西，大家其实都是。倪海厦是算命先出身，你懂吗？就是用符码去倾听潜在一个声音，这个是你要先成立。男人脑、女人脑先对话了，才好开始学习。我不要说没有例外，但是呢，像是陈朝祖啊、老教授这些，就是那种很怂的，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节点。我要说的是，重要的是我们内在的这两种能量能不能不打破？因为你如果学中医的时候。增强你内在能量的分裂跟打架，你学出来中医会有杀气，不是杀病人，就是我今所上次课里才讲的，而是金方跟石方打，中医跟西医打，你有打不完的架，对不对？等到你变成了中医法轮功的时候，你还有一个政府需要你揭竿而起去推翻呢，是不是？内部这个自己里面的那个摩擦。一定要化解，你不能化解的话就没有用。那让我们中医能够化解这个摩擦，而让我们心灵得到一个拥抱自己的不完美的能力的一本伤寒论，不是很值得珍惜吗？ 对，那女人呢，就是为什么没有出现这样的，就是比较少见的 社会结构，因为 如果我们倒推到父系的这个父权社会之前的时代，对不对？那那个时代，我想部落里面最受人尊重的女祭司就是女的，对不对？就是女巫被基督教社会边缘化，但实际上在基督教社会里面，常常用药草在救人的都是女巫，不是男巫，因为男巫是迷恋金属。所以就是这些就代表说，原来这个药草它的体质是跟女人是吻合的，跟女人是有共同的生命呼唤。但这个呢，因为社会把这些会用药草的智慧之女逼到边缘，去打上女巫的烙印。像欧洲用药草帮人治病的女巫，在17、18世纪是抓起来烧死的。她明明是汉方医，可是是被吊起来烧死的。所以你现在是要说女人没有能力出头吗？我们要讲杜拉拉生殖器吗？我是觉得身为男性社会也有一些自己要反省的点吧，就是你女人讲不清楚的时候就瞧不起女人，其实那个讲不清楚也是一个真懂，因为他做得到，他心中是有所应，等于手而应。就是金刚用得好的女人我看太多了，所以我现在看男人没那么美好。啊，这边啊，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觉得中医是接近大宇宙真相的一把钥匙吗？就如果我真的不要是后者的话，我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学中医比较好？ 好，庄子说每况愈下，每下愈况，他说这句话是说道是无所不在，世上没有一个不神圣的现象，就是你看到的每一个像都是大宇宙顶端的上帝在向你说一些话。所以日本有一个卡通片啊，叫做《魔女的宅急便》，它的片尾曲是这样唱的，就是说如果说你打开窗帘，树枝间的缝隙就能射下阳光，那你而让你包围，被包在这阳光的慈爱中的话，那你就要相信进入你眼中的一切都是一种讯息。这是《魔女宅急便》的主题曲。如果说我们被包在慈爱中的话，这是歌名。那我认为庄子说的每下愈况是这样的啊，就是虽然世界上没有不神圣的存在，但是人呢，千万不能往高处爬，要在越朴实、越日常的地方找到这个真相。所以我说呀，我们这个课一开始，徐哥哥说从高往低讲，对不对？对，先讲仔细，讲到辩证，讲到这些打娘胎里的忧郁症之类的。但是呢，我跟你讲，往神圣的地方找上帝，就是打娘胎里忧郁症的那种人的特征，所以不要这样啊！我有一本书叫《修道病》，就讲这个问题。所以这些，我觉得因为你的话题是太大的话题，所以我一定要告诉你什么叫做大音希声，就是因为这个答案，所以真的是讲十分也讲不完的。所以你的问题大到我不能现在就给你一个好的答案，就真是让你原谅我的。好吧，绝不是一个不好的问题，是太好的问题，所以不大了。 谭老师好，那我问一个可操作性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这次课讲了很多，讲了伤寒，刚才讲到了拔刀，说到拔刀辩证不能用你上的， 我没有说不能， 不适合， 我说你犯什么傻 啊？犯傻都可以用， 就是按照他是你自己的六次辩证吧。就是你何必，他已经准备好一个框架给你好好用的，你非要把他衣服扒了逼他穿另一套。 对对对，所以这个问题在这儿。那我们现在是很多从学院派出来的，我们学过很多的思维方法，辩证工具，比方六经的辩证、八纲的辩证、三焦的辩证、气血的辩证、经络脏腑的辩证，很多。那我觉得它每一个方法应该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那什么情况下我们用六经？什么情况下适合拔刀？什么情况下适合三焦？什么情况下适合气血阴阳？就这个界限， 就是发生的事件，它的剧情 完全符合那个辩证法的原作者书里面写的那个话或者是。对不对？他发的是温病，你能还看药辩证吗？是不是？就你认得出什么是什么最重要的？感知力啊。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在看两本书的时候，一个是《伤寒杂技论》，就是伤寒和崩溃，再一个就是《苦心诀》的时候，发现这两套体系是很相似的，都是有一个六的体系和一个五的体系。但是呢，现在的伤寒论和精神论分开之后，伤寒论里面还有很多五的东西，而这个精神论里面还有很多六的东西。那这两个 等一下，伤寒论的五是什么？ 伤寒论的五就是五行定或平行水平架构。 伤寒论 有， 你举个例，举个条子。 就是说，比如说那个桂枝加大黄这个，它加大黄的话就用到了五。 谁说的？ 哦，我个人认为， 是你给他加的。我没有在说一定没有五个，因为中医是五五六六的组合体。但是你掰的不要赖给扎东，听得懂吗？ 那就是说现在五就是五，六就是六，两者 不是、你不要捏造学理来告诉我说这是张东鼎说的。 自己的，对，是我自己的。张东说什么？好，谢谢。 哎，谢谢老师， 哎， 我就是你刚才讲到了关于能力补充肾上腺的问题，你讲到一个猪蹄汤，然后因为我最近遇到一个病人，就是肾上腺一直不能减退，他今年24岁，他今年24岁，从7岁开始发病，然后现在已经是到那个肾盂膺就是虚极的那种状态，就是手指都开始变黑色颜色，然后如果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你是怎么看待，就是针对肾阴虚极，如果是冬虫夏草，你是怎么来看？ 我觉得是冬虫夏草的话啊，因为它比较不挑人了，所以多多少少是有帮助的，对不对？各种所谓的多糖体类的试剂都是有帮助的。那当然你想想看啊，这个试剂就是有很多很多，如果是我在临床的时候会考虑我敢不敢碰的点，因为但是24岁的话，我其实是会觉得因时而化火，我不是说阴虚，你要记得，我不是说阴虚，我说因时而化火的时候，我可能会设法这样子倒移回去，就是第一组现在目前呈现出来的症头，我是会用消食反食散，那我那个消一定是用火消，我那个反一定是用绿反，就是很酸的那个绿反。那么治到那个消食反食散症稍微好一点点的时候，因为消食反食破阴食阴食化火的那个火，然后等到它那个火稍微退了，它的那个整个病状稍微不要那么激烈了，那接下来你就要想它的这个肾虚极的这个状态是由伤还是骨髓伤，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救他那条督脉的是用那个一心方里面的益多散加味鹿茸好的，还是用刘和煎的地黄引子好的，还是再往外开一点的这个陈世铎治僵直性脊椎炎这种症状的润和汤好的，还是根本就是一个标准的肾气完整等等等等，以及伤寒论少阴篇所有的滋阴之法都要参加，然后再把它救到一个普通的肾水亏虚的这种阴阳两虚的肾，那这时候就简单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是我的话，大概是这个思路下去辩证。那至于心理方面的，或者一般很多人说业障方面的，我跟你讲，因为业障方面跟关系到灵界不干净的东西的问题，还有父母跟子女之间那个能量影响的东西，今天龙老师不在，我不讲黄金神秘。好， 接着呢，我还有就是最近在那个 从临床看到，然后他们推出了这个季节能喝的叫，他们取名也很好听，叫绿燕汤。 等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刚说了那么多，你说的那个肾上腺的病的那个，我的思路啊，我怎么觉得都不是你要的答案？听而不闻的样子，怎么回事？ 我刚才就是不明白，我也不敢来。 就是我是不是答错了？ 我对待这个病人，说实话也是没有很大的把握，对待这个病人不是很特别的了解。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说的什么地多散啊，或者是什么怎么说煎饼子或者润和汤是一都不熟的？好，知道啊，好，那那也没办法。那至于同仁堂卖什么饮料，是不是忙于饭后闲聊就好了？还是你有一些重要的医理在其中要问我？那不重要也是重要的， 因为你今天讲到了嘛，就是这个季节，然后因为是暖冬嘛，就是因为热气，然后容易引发温病。说就是不要用那个红参或高丽参。 我没有这样说， 没有。 我说不要补的这个火呀上炎了，那会让这个少阳之火往上冲的补药，不是参子类的，是黄芪类的。所以我不是这样说的。红参、高丽参，我是在另外一个框架说，是说如果你用重品方，用那个泡成红色的参，很多药性都不重。我不是这样说的，所以没有你说的问题。这里的问题本身不存在。 那也就是说，就在这季节是可以用红参的。 不是这个问题，不是这个答案。就是我要说的是，你的整个技术面不完整的时候，你玩不出对的方法的。你可以猫，对不对？就你可以碰运气。但是你现在提出来的问题本身没有足够的技术量可以让我回答。 你好，我想问一个，就是你怎么样才能看患者越来越可爱？怎么样？ 我觉得我的灵魂的呼唤就不是在看患者，我说不定终此一生看患者都不能可爱。 那是有没有试着去改变一下呢？ 我何必？ 为什么呢？ 我不看诊的日子过得好好的，每天都有喜气。 哦，那我这边一定要 去帮 他患者的， 能 怎么办呢？ 站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不可爱就离婚。 谢谢。 就是因为无论你灵魂呼唤不是在这个方向的话，你硬凹的话会出很糟糕的事啊。我说医生是建业，病人是贱人。你知道什么叫贱人？就是你有选择权过好日子的时候，你不过的时候。 犯贱。 犯贱之人。 来，主持人你好。我一个朋友呢，他是患有那个巧克力囊肿。我呢对这个中医的是完全外行，是看了您的视频以后才突然感兴趣的。所以对你们中医这个地方呢，我是基本上还不懂。那我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一个朋友呢，他患有这个巧克力囊肿，我想问一下，像这个巧克力囊肿，就是说他可能会有几种类型，大约有哪几种治疗的方法和方向？ 然后你不是中医的行业人，就是？ 不是，我是完全进来啊。 那就是中医的行业人，如果有在座的啊，然后愿意同这位朋友分享的话，你就跟他说。里面可能有些痰用白芥子勾出来，有些要需要花一柳拿几株药等等，对不对？然后他可能呢，这个痛脉啊、韧带哪里虚了要补，对不对？还是病在厥阴，不宜在春任，等等，这些框架，对吧？他那人知道说什么，对不对？然后呢，最后你要跟他讲，如果你这个病啊是有不干净的东西附在你身上的话，这些药会不太帮得上忙。好。 好，我问一个问题，是一个广告时间，就是我看了一下这个有一个这个调查表，说您那个2014年会有一个计划做一个伤寒慢学的课程，你有记得？ 没，我不太清楚。应该 那我还可以问吗？ 应该是说啊， 因为我的伤寒论到时候会不会开课，在哪里开课，至今我是还没有任何的决策的。所以呢，我就说有一些有意愿的主办单位啊，那这些东西是我的黄助教在处理中，所以我是那种不在其位不逢其政的人，所以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那我能够在这里回答的是我2014年度的计划，对不对？可能在徐姐这边成真的是跟那个李欣老师一起来处理那个五行的符码的议题啊，就是这个议题说不定比较有可能在徐姐这边成真。但其他的话，我会觉得因为徐姐的胃口很大，我觉得我一般那种随便乱教的课也塞不饱他。那要塞饱徐姐的话，必须要出那种硬功夫的，比如说450个小时的上海论。那我压根不愿意来大陆那么久啊，所以就变成啊，反正昨天450小时有个慢慢教的教过，大家到台也满天飞，有时候随便，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我的时薪真的是偏高的，所以徐姐这次办这个活动，其实如果你纯粹以只讲金额的话，我觉得是不利于她的，就是非常不利于她的。所以这件事就是不是一个开课意愿的事，而是一个在商言商的事，就是什么样的课程是消费者能够购买的之类的问题。好吧， 那我换一个问法，就是马老师在大陆将来的打算，希望针对一个什么样的人群来开这课？ 我觉得教书的内容啊，大家能够怦然心动，长子气就好。 对然后不想问，但是刚才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应该就工作中做了一个抓鸡的问题。 抓鸡 啊，抓鸡的问题，因为咱们也说了，就是你讲的鸡嘛，比如说是重鸡，然后又说到这个单腱鱼症吸剧，单腱鱼症腱是容易吸剧，然后我就想到这个身体。 等一下，单腱。你这件事不必吸剧这句话跟病机有什么关系，跟抓机有什么关系？ 我 整个脉络不是这样来的吧？ 我是想到这个问题了。 那你平时要问的是什么？ 就是说单腱鱼症电视它应该是说是就是你刚刚说到这个在太阳天里面的小柴胡汤，怎么去抓的单腱这个鱼症电视，它应该背后应该反映的是病机的对面是生机，那你对生机的了解的相当熟悉之后，就相当于单腱鱼症电视抓住这个病机反面去击。 哦，好，那我听到您的分享了，没有遇到问题。 我就想问， 就不是问我事情了，也只是告诉我这个想法。 想解惑一下，说这个生机和病机， 生机是你创的呀，你自己解。我不会啊。 就是说这个。病机，您刚才说的这个怎么来从那个单腱鱼症电视容易吸剧？ 那张仲景说单腱鱼症电视不必吸剧，就说如果你在这件太阳片的珠方的这个阻震框之下有出现一点柴胡症，你还是要想一想，可能是有少阳的问题，在少阳的问题。那刚刚也讲过了呀，然后你现在是刚刚分享了你对于生机这个新出现的词汇的看法，那我也听到了，然后我也没什么看法。就是我没有听到问的，你没有在问我问题。 这位就是您好，我想问的就是我个人的问题，就是在外听您说，就是有的就是心理状态太带了，然后我就想到我小的话，就是像父母，就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当时是要有效的，然后就是我有的时候就会很抑郁，就是不知道活下来是干什么，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会很极端，就是家人也说过我这个问题，就是我也跟他们说过，就是我不知道活的是什么，就是有什么意思，但是他们好像就不是很理解，就觉得我脑子好像坏掉了，就是 我其实是真的对这个事蛮有一些想法的，可是我觉得我只好亏待你了，因为时间有限啊，这是一个我觉得相当的漫长的自我探索的过程啊，就是关于一个就是一开始就对于来到人类世界就没有那么大兴趣的灵魂，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安顿自己，是这样的灵魂的性命最感到舒服的，我认为还是有的，但是说不定是一个蛮特殊的方法，我还没有找到。因为我自己就觉得，像我的话，我就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好恶分明的人，就我不爱看病，我更不爱做好，我不爱，就是我每天要的是要看哪些剧要的，就是觉得说今天还不想被冰姐的理由是因为我还有一个龙虾面没有吃。 就是我以前会就展示上面会发， 对，我的意思是说呀，我觉得我没有背负终极的使命啊，我就是一个虚无大志，就这样子就想着下顿吃啥的一个人啊，就是就你知道吗，就是我刚刚那样子有人问一个问题，我可能就凶了他吼了他，但其实我也只是在对那个问题反应而已啊，其实我根本没有要拯救中医啊或怎么样啊，都没有的。但我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些所有你认为的你应该放下之后，然后可能是你一直以来以为觉得最不应该的那个点上，有你觉得真的你自己坐在那儿好舒服的一个所在，一个氛围。可是这个答案不是一个外人，一个算命先生告诉你的，好不好？ 需要我自己去 寻找。对，而且是方法，你需要，你想要一个方法，我会觉得，比如说啊，淘宝网那个上面，就是因为没有方法中的方法，就是淘宝网那个什么零极限吗？零极限跟疗愈密码那两本书，就是 零极限我有看过，但是我觉得我可能是我智商不够，没有时间 哈， 我就觉得我脑子好像傻掉 了。林金线这本书是这样子，他说不管你遇到任何事牵动你的任何心情，你都对自己的潜在意识讲说啊，对不起，请原谅我啊，谢谢你，我爱你，对不对？帮我把这个东西清理了。那林金线的要求是这样，因为林金线是最接近菩提达摩祖师的禅宗心法的东西，你要日常生活中清醒时刻的每一秒每一个情绪都做反省跟清理才会有效，每一个就会有效，但是呢不是那么认真的关照自己的话就没办法，好不好？ 我知道问题是什么，谢谢。我得这样肩肝支病支肝疼体，我希望听一下您的理解。另外我现在今天还会在合作的正在开展这个优生育的项目。 什么 优生优育的项目？ 什么 生孩子 优生优育的项目？ 因为大家对于女性 叫做生孩子 我 生孩子 什么叫优生优育？ 当代女性对于胎盈率的这个关注度越来越高，发病率也越来越高，我想 我的意思是，丹丹，我先提一下啊，这首先是这样子，那个肝虚传体，对不对？那以我的所学，我只说学术上面的啊，不是绝对的正确啊，然后什么都只是一个理论框架里嘛，啊，一个 paradigm。那以我所知道的，我们台湾人的用的理论是，我现在大陆也在讲过的一个东西，就是说肝阳虚的传成脾阳虚，肝阴虚是倒克成肺阴虚。肝阳实的时候生心阳实，肝阴实的时候是逆生成肾阴实，就是四个方向，就是我知道的模型是这样子，我也常在这样用，好不好？这是我比较能用的模型。那第二个优生优育是什么意思？要先教会我，然后我才听得懂你在跟我说什么。就是你的意思是说，你想要关注女人生不生孩子的市场吗？是这个意思吗？ 怎么样 是能不能生，还是能不能养好，还是需不需要养？ 我 生个健康孩子，优 优子优子， 怎样生个健康孩子？不要生个有病的孩子，不要生个有病的孩子。 那不一定哦，我觉得如果打娘胎就有病的话，也是那孩子灵魂约来的。 你觉得他淫欲的？抱歉打断您了啊，那您觉得他淫欲现在？ 他淫欲是什么？ 好吧， 就是两三个月后停止发育在就。 我当然这是我怎么讲啊，我不是在说什么大宇宙的真理啊，我只是以我所知就是个人意见好不好，只是一个个人意见而已啊。我是觉得我看谁不顺眼的时候，我一刀杀了他，我都不见得会有罪恶感的哦。我是一个并不太在意人杀人的人哦。那这样的问题你问我好吧， 不是一个意思，它是自然的过程，不是人为的。 你说他说是我们台湾说的流产，是不是？ 不是， 还是堕胎？ 不是堕胎， 不是堕胎，不是，就是孩子自己不生长了，孩子自己就流产了，自己流产， 就是自己不再长了，是吧？ 对 对, 对。 我是觉得像我们台湾现在是那个世界的那个生育率低的海岛，那台湾人也是这种啊。好像就是大魔王转身来的那种超级大善人特别多的海岛。那我认为我们台湾是这样，有一些很可爱的人，他整个子宫都长癌什么坏掉，他孩子还是一个接一个生，代表说这个人因为他可爱，所以他的那些灵魂想要选他当妈妈，所以就一直来，就是身体烂到爆都还能生孩子，生得好好的。可是有一些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人，可能啊，就是水清则无鱼的人了，就是天上的接灵魂都不敢选他当妈妈爸爸哦，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要讨论的框架太广大，我不太喜欢用中药来谈这个问题，好不好？那就是有一些胎停育，就是说这个小孩子来试穿一下这个肉身，然后试穿觉得啊，算了，还是不要买好了。对，对。所以这样的故事情节你可以接受吗？啊， 就是上节课讲了很多这个三化具体，但很少有提到说到底有哪些知识是在讨论武器考验并跟武器 啊。我最近在淘宝买到一本就是关于内情图的研究的书，好像还是法国人写的。那可是呢，我不得不说，因为啊，那个武器朝元的那个皇庭派的那个东西，对不对？就粉丝就是王羲之里面两个人，那他们都不是写注解的人，对不对？那《黄帝内经》的注解呢，历代是有36本啊，我们现在各个图书馆能够入手36本，然后其中有10几本都是同个作者，是不同的版本，就梁秋子、白履中写的。然后其他有明朝冷谦注的啦，还有什么什么的，先知道吧？张无忌底下5散人之一，对不对？就是什么什么这些注的。但是呢，你又会发现这里面的注家有2/3，他们是用三花具体的那整个逻辑的框架去硬扣黄帝内经，而且都是男人。所以就变成说，你能够看到的黄帝内经注解，就只有就是稍微能够帮你定义一下那些字是什么意思，那些词是什么意思，大约也只有这种功能而已的。那我希望未来的研究啊，能够真的找到一些比较好的方法去接触这个非常之象征符号的人体地图。但是此时此刻，在市面上来讲，我没有看到好用的，这样好吧？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你很好的发现了三种你刚写这本书的这个整体框架和思路。那我想问就是，三种你写这本书，他有没有想就是最终极视角来看东西，或是怎么来写这个书的？ 我让各位明白哈，张仲景是一个俗人，就是。张仲景的时候，他抱怨哪家医院医不好人啊，请大家都看他啊什么的，就是非常火妈家庭主妇的一个人。但所有关于仲景的那个历史记载，可能有一些很神圣化的记载，那就是后人在就后人补写的《仲景传》，对不对？但这个史书真正的史料里面，关于张仲景的记载呢，就也没有什么长沙太守这种记载。 就是只有一个好像是后汉书的何庸传里面吧，啊，有这么一个故事，是讲说张仲景跟他的同乡的好朋友去找一个有点像是巫师还是算命仙的人，问说我将来适合做什么，然后那个巫师告诉张仲景说，你这个人是才思精而运不高，就是你这个人头脑特好，可是你的那个波长频率并不高的，所以呢这么好的一个头脑，这么低级的一个人能如何呢？你关注的范围一定不会是成仙成道的，所以你到时候一定是关注人的就是生活起居的问题，所以要在生活起居上发挥这个特好的头脑，结果就变成沉迷于医病这件事情啊。所以如果我要还原张仲景这个人，把那些多余的史料就假史料都去掉的话，正史上关于张仲景只有这样的一句记载，而这么一句话我觉得是个很好的点题，就是他就是这样的人，才思精而运不高。我时间到了，我要走了，啊，赶飞机。那前辈不好意思在这里狂妄了啊。 好，那我们大家用最热烈 的掌声。别讲了，好吧。 掌声。 刚才季叔叔说的很明确，他来大陆呢不是来做生意的，一定是大家有需求他才会过来。所以我也回答一下那个问题，就是所谓的2014年春季的那个课程意向，其实是来自于大家的想法。有一个主题是我很感兴趣的，就是伤寒论情绪疗愈这个主题，是以工作坊的形式来做。如果大家对这个课程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那个我们的反馈表上给到我这个反馈。然后另外呢，我们这个上篇下篇两节课呢，有建了一个微信的学员群，如果还没有进群的同学呢，加一下我的微信4197875，你加进来之后呢，大家可以参与讨论，然后日后的学习，或者说季叔叔在北京还有其他的地方开课的话，消息也会是最快知道，一定是我们这个学员群的同学，因为大家都是接替的小管，对吧？好吗？谢谢大家。 今天是我的电，这个几十双， 是配方令。 哎呀，你的笔记本有啥用啊？ 好， 没 有。 没 有 他的那个。 学习到不到。 不好意思，因为太忙了，姐姐，没法坐在书桌上看。以后坐地铁的时候，或者不是安检的时候，看他那个。 那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是不会 错的。 最重要的还会就是像刚才提到的黄金也好，或者一些就再到全员三方去解决，这是在另外一个语境下。另外一个， 三 是跟今天谈的就是， 好好好，政策 那 么高， 因为它是你们最大的 一个困难。 一个是你打了打我，打了就是这个，第二个是怕你们修， 不是， 这 因为 现在没法通知政府 我 套路。 对，但是你这一版从他的那个假设版，然后印的那种， 总结成 一个 旁边 的 这个事情， 就是为了但是后面的 大家来 说， 就中医是中医怎么讲？有一些问题是需要 同情解喝的一些， 因为是那个有点那个， 但是 为什么？因为上面所有人问的很多人的问题，都 是 最普遍，而且极其 有病哦，是不是？ 我没法回答，太清楚了，别人要说啥，别人说 我 啥， 不是， 这就有点， 谢谢观点。你们现在直接回去了。 即使是那样，你跟我说清楚，咱把一声痛说一声，可以吧？你怎么？